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一点 一滴 小烛光。 我是广东广西的岑日飞，今年全靠这个疫情令到我因祸得福，因为上不到堂要用 Zoom 来上课，令到我这个山金老人都不会固步自封，开设了一个山金老人的平台，提升了我在 IT 方面的技能，希望大家带着这份欢乐和我一起走过2020年。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过。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翅板之后自冲刺，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立法会财委会都通过了明日大屿前期研究拨款，有几大信心是不会超支？发展局局长黄伟纶， 我们有信心呢，就是因为如果在眼前来讲，政府做的项目最相近的呢就是东涌东填海工程，无论工程进度开支呢我们控制都非常理想，所以从这些经验看到，我想我们近年我们做了一些调整，加强了成本的管控呢是有用的。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萧乐文、陈亮君星期六问责。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按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上，当有确诊者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佢系晴晴，佢系晴晴嘅妈咪。 CIBS 人人广播， 佢哋嘅团队一年前申请 CIBS， 最终通过评审喺大气电波讲出智障人士嘅故事同梦想。 我哋可以，你都得噶， 你都可以成为广播人。 需要协助，打嚟23312334， 发声就是发光，开麦讲你想讲。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咁啊，星期二咧就系岑日飞主持，咁诶客咧就系冯天乐，咁诶题目咧就系常胜将军。孙立人，咁啊，孙立人咧，介绍下先，阿、啊、辉哥， 啊， 好嘛， 咪啊，揾阿天乐讲啊， 阿天乐讲讲， 天乐 有研究啊， 系， 咁啊，其实点解我想介绍阿孙立人将军嘅风雨人生咧？咁、因为咧，今日就系12月8号啊， 系啊， 其实就系阿孙将军 冥寿啊， 冥寿 十岁嘅。诞辰 喎，120岁啊， 120岁。 但系咧、就台湾有好多人识佢嘅，咁、但系香港人对呢位抗日名将就比较陌生。 冇错啦。 咁啊，而咁巧咧，因为我同佢有少少渊源嘅，因为我以前喺智联政院咧就开过讲座，就介绍啊孙将军。 系啊。 早两日咧，香港人民学会咧亦都邀请我去开讲座介绍佢，咁于是我就啊。即係孫將軍越嚟越多人對佢產生興趣啦，咁倒不如我哋希望借住呢個機會咧、就紀念呢一位一代名將啦，亦都想多啲香港人了解下佢嘅風雨人生嘅。 係 係 咁誒，先介紹下誒孫立人嘅出身先啦，好嘛？ 咁其實佢係安徽人嚟嘅，咁佢爸爸孫希澤咧。 都是做過很多官職的，以前是做過山東的登州知府，民國成立了之後又做過中華大學的副校長、校長、在北洋政府的時候他是屬於段祺瑞的管系的、也都做過煙草專賣局局長這些高級的職務、審判廳廳長都做過的、都算是書香門第來的、他家裡有很多人都中過舉人這樣，咁所以佢係文武全才嘅、即係孫立人其實佢中英文又叻、生得又靚仔，1.85米高，又係運動健將，籃球、手球、棒球都得，打仗呢就百幾場仗從來都未輸過嘅。咁所以我就覺得嘩咁叻嘅人我哋係咪應該要介紹下先。 介紹下。 咁有樣嘢呢阿天樂要講嘅。有好多人只係知道蔣介石與呢個張學良。其实这个题目呢应该讲一下蔣介石与孙立人。因为蔣介石的远近孙、这个西安事变远近这个张学良个个都知道。但是蔣介石也远近了孙立人33年。 是啊。 啊这么长。那么他有什么渊源在哪里呢为什么事要远近他呢又不是有长西安事变。佢裏邊嗰啲嘢咧，就值得好值得探討。 係啦，今晚就係想同大家探討呢個問題。 係啊，仲埋咧，孫立人咧就好多人講啊，呢、這個唔知考證點樣樣，就話咧美國佬咧好想啊孫立人 取代蔣介石， 取代蔣介石喎、啊。呢、這個呢、這個算唔算一個謠言咧？ 这个其实就不是谣言来的，其实现在国务院的电报已经解密了。那这个其实呢在1949年的时候呢、其实就那时候杜鲁门做总统的。 是啊。 那杜鲁门本身呢就已经是不喜欢蔣介石的。因为蔣介石当初是支持杜威呢就不支持、杜鲁门的。那时候的国务卿是艾森豪威尔，他就已经有个赌蔣计划，就是说台湾呢其实就觉得都是风雨飘摇的，国民党根本都守不住。咁曾經咧就話有幾個候選人嘅，即係有啲 anyone but 蔣介石咁嘅情況，即係陳誠啊， 陳誠就副總統啊， 我唔會背叛蔣公嘅，絕對忠誠。咁、胡適啊，胡適就話喂，咁冇義氣嘅美國人點可以背叛盟友嘅？咁諗諗下咁孫立人啦、啊，咁嗱，咁呢件嘢就第一件事咧就係麥克阿瑟。就是那时候联军总司令就叫啊孙立人去东京嘅。即是就话嗱台湾是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嚟嘅。咁但是蔣介石是无能的啦。你应该要肩负起保卫台湾的责任。只要你肯应承我取代蔣介石呢要钱俾枪要钱俾钱。咁至于孙立人就话哎其实我就唔识政治嘅。其实你都是应该继续支持蔣公反共。咁佢又好老實喎、孫立人就將呢一段對話東京之行呢件事匯報俾陳誠聽喎、 啊。係 將麥克阿瑟俾佢嗰個紅色嗰一本即係通訊簿，即係佢有個密碼俾佢係直接通訊嘅，都交埋出去喎、就係咁樣我做人光明磊落、都得啦啩。咁、但係自從呢件事開始，蔣介石對佢就非常之猜疑嘅，即係 另眼相看啦， 係 啦、 取代我。 你话冇疑心咧就假嘅， 唔系佢有样嘢咧，阿天乐要讲嘅，因为蔣介石嘅部下咧，全部都系黄埔出身， 系 同埋呢个孙立人咧同黄埔冇关， 冇关嘅系， 即系唔系的系，全部黄埔都系佢校长啊，所以佢所有嗰啲武将全部都系黄埔系嘅，佢系唔系黄埔系，佢系美国系嘅，佢喺美国读军校噶嘛，佢美国本来读普渡，不过普渡大学喺Indiana， 系 Indiana 读土木工程系嘅， 系啊， 佢、 哦、 本来读开工程喺中国，然后再清华庚子培训再去读，好似一日去插班生啊，三年班，跟住去军校都系读 liberal arts 啊 ，liberal arts 系啊， 即系而家叫做通识， 正式系读军校噶，喺、军校里边嘅 liberal arts， 系嘛，所以佢变咗，但系咧，佢点解会入咗军政界咧？就呢啲嘢就系讲我哋嘅人生，一定系有贵人， 系边个贵人？ 因为佢喺美国读书，咁一定个贵人咧，梗系同美国有关。 有关啊！ 咁呢个贵人系边个咧？嗱，即系我哋出嚟做嘢都系啊！你冇贵人咧，你好难蒲上嚟。 系啦，冇错。 咁个贵人系宋子文。 哦， 宋子文揾佢去嗰度做啊，嗰度税警嗰个总队嗰度做嘢啊，然后喺嗰度爬上嚟嘅，系嘛？天乐， 冇错。嗱，头先有两样嘢我哋可以补充翻啦。第一样嘢系岑公讲嘅，啊，佢系弗吉尼亚军校，咁所以佢喺黄埔系咧。 佢係毫無基礎嘅，咁呢個係一件好大嘅問題嚟嘅。譬如佢哋每一次開會喺台灣咧，佢就好蝕底嘅。海陸空三軍開會，個參謀總長啊周志柔 都係 黃埔， 黃埔啦，亦都係夫人系喎，即係屬於宋美齡嗰個系統嘅。咁啊，然後呢個空軍司令就係阿黃叔銘，然後咧海軍司令係桂永清。咁啊，次次開親會就三缺一咧。永远个投票都输嘅，譬如要增加啲预算啊，要增加啲待遇咧，次次都质低陆军嘅，就海空军着数晒。咁于是孙立人嬲咗上嚟，就同蒋介石讲：总统，空军、海军成日都话自己有几叻，不如揾佢哋嘅长官出嚟比试下，比立正稍息也好，比 X 加 Y 也好，比文也好，比武也好，睇下边个叻啲啊！咁跟住又要蒋介石出嚟打完仗，唉，唔好拗埋晒呢啲咁嘅嘢啦。咁嗱，可见嗰个孤立嘅情况啊，即系我哋开会好似抵嘅。我哋如果有啲工作经验，知即系当你好孤立嘅就，开会啊，大家投民主投票，投一票你都输， 投一票输啊，点 开会啊？咁呢个就系蚀底，就蚀底在呢度。咁啊。而喺美國軍校難揾工呢，又唔係淨係得佢一個人㗎喎。後來我發現有一個叫周雁斌嘅同學，係佢同學嚟嘅。咁又係開平人嚟嘅，廣東開平人。咁你知開平話呢就已經係少人聽得明。結果佢喺廣東揾嘢做呢，佢都係好吃力，就要練返好個廣州話先。但你做做下佢又要調去湖南嘅時候呢，咁又唔得喇喎，又要識湖南話喇。其實呢一種即係攞住張好靚嘅沙紙，但係翻到國家咧，好難揾工做咧。呢、這個就係嗰個中國，我覺得係未走向現代化，由傳統向現代。佢冇一個專門嘅機構吸收人才，佢又冇一個統一嘅官方語言可以俾大家使用喎。變咗大家都話就話係國民黨嘅軍隊，但係、去到唔同嘅省份就要又要適應翻唔同嘅方言先可以生存到喎。咁所以呢個就係個配套做唔到咯。即係你有高學歷，但係咧。未有最適當嘅機構同埋制度去吸收你咧，咁就有好尷尬嘅情況。咁啊，宋子文呢支部隊又好特別嘅。宋子文想識佢咧，因為宋子文喺1930年咧成立咗嗰個税警總團，税警總團咧就直隸財政部嘅。咁呢支部隊其實唔係正規軍嚟嘅，其實佢專門係愛嚟打擊嚴囂啊，即係嗰陣時嚴咧係官方專賣。咁所以呢、這個宋子文嗰支部隊好正㗎，有高射槍。有装甲车、坦克车， 那些武器全部德国运回来的， 是啊，即是仲先进的正规军的，咁啲人工就特别好啊，咁所以其实呢样嘢亦都令到孙立人好俾人妒忌嘅，即系哇，你一出嚟就已经做到团长啊，啊，我哋黄埔出身都冇你升得咁快嘅，咁呢个又系值得注意嘅地方嚟嘅，要补充。 不过阿天乐要讲讲咧，即系话我哋时间唔多啦， 明白， 你一定要讲下咧，令到孙立人扬名立万嗰个仁安姜之役。 系， 呢、這个就系缅甸远征军喺缅甸啊， 系 英国英兵咧、啊、就俾日军包围，冇水冇粮、啊、死紧噶啦。咁你呢个孙立人咧，喺缅甸嘅远征军咧系解救咗，挽救咗7000个英军嘅性命， 系 同埋1000个嗰啲咩嘅记者啊、传教士啊，成500个。7500人咁一共，咁啊，所以咧扬名立万都成为，哇！西方即刻话，哇！依、這个系中国嘅隆美尔， 咁啊，佢真系好叻，因为佢真系用咗800人嘅兵力， 系啊， 拯救咗佢出嚟。 八百对几多啊？ 而且咧，800对7000几，就歼灭咗1200个日军。 系， 咁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嗰啲英國士兵又開心到舉起中國士兵，哇！中國萬歲咁樣，即係甚至 喊曬 指揮將軍都有講話啊！我希望英國人永遠都唔好忘記孫將軍為佢哋所做嘅事。孫立人真係有種，不愧係中國軍人。嗱、啊，呢、這個真係為國爭光啊！洗刷咗中國人東亞病夫嘅污名啊！因為長期其實西方嘅軍界都係輕視中國士兵，覺得成日都打敗仗啊嘛。 呢場仗喺邊度打呢？ 呢樣就喺緬甸， 係啊，仁安疆係油田嚟嘅，咁啊，因為英軍要炸毀油田啊嘛，咁你炸毀油田嘅時候，你咪火光中天，你反而俾日本人係襲擊啦。 嗰時啊，中國嗰個駐緬甸嘅遠征軍咧嘅駐守地方就係唔知阿天慈有冇去過，就係曼德拉。 哦，曼德拉， 緬甸啊，南邊啊，仰光啊，北上嘅我兩笪都去過啦。 哦， 仰光，而你有冇去過緬甸啊？ 缅甸未去过 啊！缅甸仰嗱曼德拉其实个人民风景咧 好过阳光嘅。 系啊， 我喜欢曼德拉多过阳光。 哦 ，Mandalay 啊，因为佢嗰度咧有好多诶，嗰啲华人叫华埠啊，华城啊， 华城 将曼德拉叫华城啊。咁、而且嗰度有个云南会馆，因为佢哋诶田面， 田面 即系话即系云南同埋缅甸。我曾经有个旅行社咧就嬲我，话同我安排一个行程由昆明。就经田面公路落丽江， 哇！ 咁好正嘅， 咁 后屘我因为唔够时间啊，后屘先即系取消咗，然后改仲坐飞机去丽江。我其实系好想嘅，因为想体验下田面公路嗰个沿途嗰啲，哇！好多梯田啊，成好多。 系佢一路喺个山沿住个山， 沿住系啊， 转嘅喎。 系啊， 相啊见过好多啦。 咁啊，所以嗰场仗咧就令到但系天乐啊，其实我觉得咧。话就话嗰场仗令到嗰个人安姜之弱，令到孙立人扬名立万啦。但系我睇嗰个纪录咧，其实孙立人真正打仗嗰个唔系孙立人，孙立人即系做佢，不然佢做阿头啊嘛，梗系归晒佢啦。其实真正打仗嗰个应该系姓刘， 系 同阿刘天赐嘅刘一样啊，刘方五啊，系嘛，天乐 系佢都好惨噶，刘方五后来都俾佢株连咗嘅，喺1955年嗰個所謂孫立人兵變案嘅時候咧，搞到佢賣煤球為生嘅，其實即係喺 劉方吳嗰時真係新鮮事蹟喎，真係喺現場 作戰 喎，真係打過劉方吳喎。 有个营长战死咗添嘅，阿张琪啊嘛，张琪就俾嗰啲日本人喺树上面开枪开暗枪打中佢，佢临死仲话：，大家千祈唔好作无谓牺牲救我，将树上面嗰个家伙打下落嚟，咁然后就断气死咗咁样。咁孙立人就下令我哋一定要抢救翻张营长嘅尸体，要好好地安葬，咁先对得住佢嘅英灵咁样。咁但系孙立人系好有义气嘅，应该要咁样讲，因为又唔可以抹杀佢功劳嘅，因为其实嗰阵时系缩骨嘅，即系嗰阵时最高嘅长官啊罗。卓英、杜律明咧，就当阿孙立人亲自请缨话想出战咧，就唔见佢嘅，就派咗个参谋长就叫杨业孔，就拖佢时间咧。孙立人就夜晚8点等到12点都收唔到作战命令，然后孙立人先至讲话：我哋既然应承咗要支援英军，我哋就唔可以背信弃义、见死不救嘅。如果有责任，就由我嚟负啦咁。咁所以其实嗰时杜律明已经写定小报告，因为谂住佢输紧嘅，就即刻就想督佢背脊，同蒋介石讲：，佢唔听命令啊，擅自出击，所以输。但系估唔到佢咁少兵力都赢。咁从呢件事就可以睇到呢个孙立人为人嗰种仗义同埋有担当啊，呢样嘢我哋应该要尊重佢呢点嘅，我觉得就 系。咁啊，蒋介石又记录在案噶嘛，系咪啊？ 系咁，蒋介石都升职嘅，咁即都系为国争光啊嘛，所以咧升咗佢做军长啊，原本系第38师嘅师长，就变咗新一军军长噶嘛。 系啊， 咁个罗斯福同呢个英皇啊乔治六世都有颁勋章俾佢嘅，咁呢样嘢都系已经值得肯定嘅。人安姜之役，我认为以少胜多， 人安姜以少胜多 一个战例。 但跟住佢系始终同个。顶头上司的杜律明好唔啱啊，孙立人 系，梗系唔啱。 最大个唔啱咧就当时期撤退啊，个杜律明咧就话要撤退翻云南啊，孙立人咧就认为听个美国嘅史迪威嘅建议，就西撤去印度， 哦、 就唔听杜律明话，但系问题杜律明要撤退嘅时候咧，佢要经过缅甸一笪好险恶嘅地方，而家俗名叫野人山， 哦、 真名咧正式名我哋通常地理名叫孤木岭， 嗯、 英国佬咧就叫做坎茨啊， 坎茨， 其实野人山，但系嗰笪地方值得讲噶，天赐， 你讲， 唔系，点解值得讲咧？嗰笪地方咧就系我哋睇《三国演义》啊。 哦， 诸葛亮 七擒万王嗰度 系啦，七擒七纵万王嗰度啊， 哦，就系万王嗰度， 所以值得去。 哦，要去要 去。我冇去过，我宁愿望到啫。呢个好犀利，嗰啲山好密啊，好喂，嗰度系瘴疠之地。 系 我哋睇《三国演义》咧，当年期嘅诸葛亮咧就会食嗰只叫做豉车，叫做咩？叫豉车谷。 系啊， 豉车谷先可以医到嗰啲瘴 疠，防嗰啲山岩瘴气。 系啊，医瘴气豉车谷即系豉车系日本嘅风车嚟嘅，嗰啲箭嘴啊，豉车谷就我哋有个俗名叫南芙蓉。 哦，就系、是、佢， 就系佢啦。 哦， 依嚟医瘴病，呢啲瘴疠病嗰个而家叫 COVID-19 依类嘅嘢好多噶，又有蛇又食，所以好多你哋见到当年期咧，呢个杜律明话一定要撤退。结果40000中国兵。 由呢個緬甸撤退翻雲南， 嗯， 出翻嚟啊，幾多人啊？天樂好似都七千人咋，唔知八千， 死咗咁多人。嗰個 三 千 萬幾人死咗咯。 哦， 唔係俾日軍死曬，攞啊，全部死曬啲疫症。 哦， 佢有一種叫馬炸，好得人驚嘅嘢嚟嘅，一啲食肉蟻嚟嘅。 係啊，係啊。 佢咧就粗到只棒槌咁樣嘅，有成尺長嘅。咁佢一吸血咧，可以吸成三公升血嘅。 哇，咁多啊！ 人又好犀利嘅，咁所以咧，你一俾佢咬中咗咧，你就會有破傷風病，然後咧就會有一堆食肉蟻衝上嚟啫。喺幾個鐘頭內，嗰個人就會得翻棒 渣，渣都冇啊！ 咁所以有啲人去廁所突然間會失咗蹤，就係咁樣。 就係俾啲蟻食咗。係 啦，唔小心譬如踩中咗個沼澤啊，咁嗰啲就會有。 佢 同埋佢哋帶唔夠糧食啊嘛，佢哋咧就開頭就輕敵，就覺得誒話明野人山冇人嘅，入面有大把。 嗱， 野人山 之外好多原嗰啲野人喺度住。 係啦，但其實匿走曬嘅，咁啊佢係以為可以嗰陣時啲馬騮嚟食啲馬騮肉就好酸嘅。總之佢哋好快就斷糧咧，食咗兩三日糧就斷。嗯、然後咧佢哋就求其就攞啲野菇食，點知野菇含好多都有毒，佢哋唔識分。边有毒边啲冇毒，咁所以就系咁样死嘅。其实就迷路，咁 啊 要靠孙立人去派一啲搜索队去由印度兜翻转头嚟救佢。咁然后蒋介石又要派飞机空运啲物资，咁样先至死唔去。如果唔系杜律明，我谂都 都玩完啦。 其实系、都应该玩完嘅啦。其实 咁咪冇后来投共 嗰、 那个 时期啊， 天 乐嗱嗰时期美国佬颁咗。四个咩功勋奖章俾 功勋章 俾中国人，一个蒋介石，一个孙立人，一个咧就系啊，嗰个叫做咩？嗰个叫做系戴安南， 系戴安南。 戴安南咧嗱，戴安南咧同阿孙立人同级嘅，但戴安南咧就听话就跟杜律明撤退，孙立人就唔听话去印度，结果戴安南就喺嗰度就挂咗啦， 就喺嗰度。 38岁， 中嗰啲毒啊！ 大家咁上下年纪、 啊，系啊， 孙立文90岁先死、 啊，系啊，我知啊。 诶，佢好容易记啊嘛，嗱，你咪1900年出世，1990年死啊嘛，剃、头90，好容易记 啊， 所以 唔系好耐啫吓。好啊，听只歌先。 好啊， 中国远征军军歌，咁啊，听完之后咧，新闻报道啦。 一切必要措施，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奉劝美方立即纠正错误，撤销有关决定，停止插手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否则造成的严重后果只能够由美方完全承担。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0021点，跌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683点，跌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4.11，瑞士法郎0.889，加元1.279，人民币6.534，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212，澳元对美元0.741，新西兰元对美元0.70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5.81美元，卖出1866.58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18至22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多云同埋有几阵雨，下个星期初气温显著下降，朝早气温喺15度以下。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讲下疫情的情况，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志超。 最大的问题呢，就是市面的人流没减少，很多人说服自己会一定要开啊，市一定要跑啊，有些事是不是可以停两个礼拜呢？如果大家留不到在家嘅，即是你马照跑舞照跳，那你没可能控制那个情况。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每个礼拜 五个名声， 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王正贤。 一个想法怎样演化成一个好的剧本？编剧是不是写完故事就什么都不用做呢？等杀破狼和今晚打丧尸的编剧卓逸谦告诉你了。 深夜1点半 FM 926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土炮电影人。 疫情以来，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们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不舒服就不要翻工或翻学，及早看医生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色无下， 蓝色， 色无下， 蓝地球。 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影响全球，相信即将迈向1周年，很多媒体开始采用新常态 New Normal 去形容疫情过后的世界。不过新常态并不是新的名词，源于2008年金融海啸冲击之后，全球经济大衰退，生活无法回复正轨，大家就要开始过一种所谓新的正常生活。金融海啸冲击的是全球经济，今次疫情却将对全球带来永久性的改变，影响更为深远。又记得2003年 SARS 期间，当时大家同现在一样，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是抢购口罩等等的物资，亦都十分注意个人卫生。不过 SARS 的影响相对短暂，前后大概维持了6个月，停工停课的时间亦都较短。虽然 SARS 的经验提高了大家的警觉性，但是过了这么多年，大概已经烟消云散。今次新冠肺炎令到很多学校停课几个月，而兴起网上学习、在家上班等等，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就算日后出现类似的传染病，社交隔离措施相信都会大同小异。2020年初 ,Apple 和 Google 合作开发 COVID-19 暴露通知系统，利用蓝牙交换资料技术， 確診人士通知政府醫療系統之後，程式的推播通知會提示緊密接觸者盡快進行病毒測試。全球很多國家都開始採用這個系統追蹤病患者，以確保疫情不會在社區爆發，不過香港暫時未有採用。相信日後如果再爆發傳染性較高的疫情時，亦都會採用類似的系統以追蹤患者行蹤。在真正有效疫苗問世之前，大家在公共場所、集體運輸工具以及在飛機上都無可避免要戴上口罩和保持社交距離。類似的措施相信最少要維持多一年或以上才有機會慢慢解除。此外，現時各國都會做邊境防疫措施，避免輸入帶有病毒的感染者，亦都因為入境限制太多，就算旅遊業在日後得以復甦，旅客的人數亦都難免會大打折扣。疫情亦都令到很多經濟活動停頓，包括全球的大型博覽會以至本地的展覽和講座等，通通都要取消或者延期，結果很多活動都被迫改以網上進行，視像會議系統就成為大贏家。市民盡量避免外出購物，網上平台隨即大受歡迎，令到網上貿易以及金融科技加速成長。就以香港為例，疫情期間有些電子商貿平台的交易量大增好幾倍，令到本來仲未成熟的網購突然推快了最少兩年。相信就算疫情退卻，網上購物亦都成為潮流趨勢。兩年後的今日，生活會是怎樣過呢？到時疫情縱使退卻，但是世界肯定沒有辦法回復舊貌。在新常態底下，大家的生活究竟有什麼根本性的改變呢？藍地球，方寶橋撰稿。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 台第一台， 色无限知识。 世杰，一不离二咯。 咩一不离二啊？瑞文， 你记唔记得啊？我哋之前咪讲过家宴嘅，听众好有兴趣啊！不如我哋做大佢，讲多啲奖咯。 梗系好啦，今个星期我请嚟咗香港观鸟会嘅代表，讲下香港鸟类分布嘅古仔俾你听啊。 而我就请嚟中大学者黎玉科，讲下红树林都有机会加剧温室效应噶。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由而家至深夜12:00，香港电台第一台。 咁啊，星期二咧就岑日飞主持，我哋嘉宾咧就系冯天乐。咁啊，题目咧就系常胜将军孙立人。咁啊，孙立人将军咧就喺香港咧，虽然就唔系好多人认识，但系咧最近咧，因为佢嘅冥寿啊，一百二十岁啊。咁啊，開始多人 今日 啦，啱今日，咁啊都多人認識噶啦。咁啊，最出名咧，可以啊，天樂可以講講咧，佢成為蔣介石眼中釘啊，嗰件事喎，係嘛？ 係咁啊。首先讲下佢点解会容易得罪人先啦。 系点解容易得罪人 咧？佢咧佢性格好得意嘅，佢对啲士兵又好好嘅，但系对啲上级咧 就 比较傲慢嘅，即系俾啲士兵咧，佢会亲自去检查佢哋有冇香港脚啊。 系啊， 譬如佢甚至会话，如果佢哋有夜盲嘅，要俾啲敲帽佢哋啊，帮助佢哋。咁但系咧，佢同啲黄埔系嘅将领关系特别差啦。咁啊，譬如我举个例子啊，譬如好似周志柔同湯恩伯咧，曾經係同佢一齊遊覽南京嘅，喺中山陵嗰度。咁啊，周志柔就話：喂，不如我哋結拜啦。咁啊，然後 點知孫立人話：，你哋都係軍界前輩，我唔可以僭訓嘅，咁即係唔肯啦。咁你周至又有好唔開心啦。咁然後咧，嗰陣時有個特務頭子啊，彭孟緝。彭孟緝啊，岑公又應該都了解嘅，即係嗰啲 咁樣 做 嗰一集 講二二八事變嘅，阿高雄屠夫啊，嗰陣時佢殺好多人。咁啊，彭孟緝就知道孫立人啊中意騎馬嘅，咁咧就諗住拉攏佢就啊，我有幾隻好馬俾你觀賞下。咁又喺度講俾佢聽呢只馬又點樣好，嗰只馬點樣好。點知孫立人話：你唔好冒充內行啦。咁呢個彭孟緝於是就好憤恨啦，好小氣啊，管特務工作嗰啲人得罪得嘅。咁於是咧，佢就千方百計想陷害佢啦。自從呢一次小嘅爭執之後，最慘仲得罪埋蔣經國。 哦， 蔣經國係點樣得罪嘅咧？因為蔣經國咧就。佢因為佢係留學蘇聯翻嚟咧，佢捱咗好多年苦之後，佢又覺得要推行政工制度，即係軍隊一定要為黨所絕對領導嘅。佢就覺得大陸點解輸得咁慘咧？國民黨喺大陸就係因為實行就係冇黨組織嘅強力領導啊！嗰陣時咧，個黨組織喺軍隊入面嘅地位好低嘅。咁蔣經國就要推行政戰制度，就以後所有部隊長官嘅命令一定要有政工人員副處先可以生效，同埋咧就要推行特務政治，即係鼓勵啲軍隊內部互相揭發，即係有冇人背後發牢騷，有冇人講啲嘢對政府不滿。咁但係呢個孫立人又話做人咧最緊要講良心，而家社會黑暗，人心不古咧，就因為大家都講話騙人，做事也騙人，做人千祈唔好鬼鬼鼠鼠，老天有眼咁樣嚟抵制呢個蔣經國。不但只係咁。而且咧，有一次咧，蔣經國咧就係、是、為咗搞個氣氛咧，同啲部下食飯咧，就講嗰啲黃色笑話。 啊，俾佢 呢個孫係啊，孫立人咧就黑口黑面，就黑笑，個個都笑。咁蔣經國咧就突然間講講下唔講，嗰啲人咪咦？點解唔講落去啊？咁蔣經國就話唔講啦，有人唔高興啊，唔好再講啦。咁於是咧。孫立人佢個太太啊，即係佢自己娶翻嚟最愛嗰個女人啊，張晶晶咧同佢講啦，佢話：唉，你啊笑一笑啦，唔好令到人哋落唔到台啦。咁點知道孫立人就話：我哋在座都係領導階層，點可以好似市井粗人咁講説話咧？我哋要為民表率。佢話：何況仲有女眷在場咧？我哋咁樣仲係好冇禮貌嘅。哇，咁樣對太子、啊，然後咧有一次仲要拜年咧，蔣經國特登去拜年，去佢屋企咧。啲孫立人就揾個副官同佢講病咗，唔可以見你。咁孫啊，蔣經國都好有誠意啊，即係話病都唔緊要啊，我上樓梯啊，我上佢訪探。咁佢就點知大聲講唔好俾佢上嚟啊！咁佢聽到佢唔好俾佢上嚟、啊。咁呢個就係連蔣經國都得罪埋。咁最大件事就係連蔣介石佢都夠膽當面頂撞喎、啊。嗱、這、呢個又好大件事喎、啊，就是、有一次咧就話、是、湯恩伯啊喺大陸打敗仗，就帶住啲殘兵敗卒就要登陸呢個台灣。咁啊，蔣介石同佢講：喂，你喺邊度安置佢啊？我孫立人話：我俾間國民小學安置佢哋咯。咁啊，蔣介石即刻咆哮鬧佢：你點解咁自私啊？你應該係你讓你軍隊入面嘅營房出嚟俾佢住，你自己搬去國民小學。咁然後呢個孫立人即刻頂撞佢：我自私，你先至自私啊！邊個唔知道湯恩伯係你嘅嫡系啊？而家呢一支部隊已經係破銅爛鐵嚟㗎啦，冇用㗎。如果啊，你咁樣對我哋啲正規軍啊，共產黨打過嚟啊，你跳太平洋啦，咁樣喎、 啊。 咁、邊有人夠膽咁樣同蔣介石講嘢先？ 呢句説話得罪啦。 跳太平洋， 跳太平洋。 所以咧就話嗱，國民黨嗰啲高官咧，嗰啲軍長咧，全部都去曬台灣。有一個咧就冇去台灣嘅，喺香港嘅。 嚇、 即係同我哋香港比較。物起關事， 主席生存， 叫做張發灰， 系啦。 張發灰咧就係陸軍上將， 系啊。 所以佢喺香港嗰陣咧，啲人問佢，佢有一個叫做張發灰嘅口述歷史。 嗯， 呢個張發灰咧就講到孫立人，佢點樣孫立人？佢係孫立人咧最衰嘅一樣嘢就叫做恃才傲物， 係 頭先阿天樂所講， 嗯 啊，即係牙刷刷。 得罪人多，清廢人少。 即最上級啊，恃才傲物。咁、問題咧，最大嘅問題就係、是、美國佬咧拉攏佢，係美國佬害咗佢。 係啊， 美國佬啊根本唔信賴得過嘅。咁你而家問題你又同你又同阿孫立人啊眉來眼去啊依、這個啊麥克阿瑟又揾佢見面，艾森豪威又揾佢見面，咁咪變咗蔣介石咪對佢唔信任咯？ 係一定唔信任啊！ 即搞出啲咁嘅嘢，而家唔似唔少話兩父子都對佢唔信任啊！ 係啊， 蔣介石同蔣經國啊， 兩父子。 孫立人點解係軟禁33年呢？其實係有原因嘅、 嗯。 第一，蔣介石1975年死， 係 唔放，因為蔣經國仲喺度。 要话蒋经国死埋，佢然后先至可以逃出生天。所以蒋经国1988年死，所以孙立人咧就系要到到李登辉上台先放佢。 咁啊，呢个冇乜时候剩啦。 咁但系已经1988啦嘛，过出嚟两年已经瓜咗咧，1990。 佢都有成88岁啦， 系咯， 系啦。 你谂下嗱，1975年啊，蒋介石死，1988年系蒋经国死， 系， 然后就放佢啦，李登辉上嚟先放咗佢。 嗯嗯， 啊，咁但系有样嘢喎，阿天乐，你有冇研究过咧？ 系， 就话咧，啲人好多人问，喂，蒋介石对你咁差，点解放你出嚟叫你评下蒋介石？佢系一句说话都冇批评蒋介石。 佢唔敢啊？定系佢？ 系啊， 你 认为咩原因咧？ 嗱，佢 我有个解释，我听下你解释。 我唔系冇怨愤，但系咧，我系要恪守军人嘅道德咧，就系、是、唔会喺外人面前讲长官嘅过错嘅。咁、 哦、 不过呢、這个解释咧，我自己个人系表示疑问嘅，因为点解咧？佢曾经系同美国人讲咗好多蒋介石坏话嘅，即系喺而家解密嘅美国啲档案，譬如民主党嘅候选人啊史蒂文森嚟探佢嘅时候，佢就话：，其实1946年咧，马歇尔制裁国民党嗰阵时系啱嘅，国民党真系贪腐嘅，其实台湾咧死气沉沉嘅，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咧，其实佢系好大责任嘅，佢系威权统治嘅，陈诚落后时代50年，即系其实以解密嘅档案，佢不过呢啲就全部俾蒋经国嘅特务系统系窃听到。即系你系真系有讲过啲大逆不道嘅嘢，但系咧你而家就话唔忍心即系揭露长官之非嘅，咁呢个好似有少少唔系好解得通。我有少少谂，其实可能佢已经混到佢个人已经唔想再介入呢啲，因为你毕竟你丧失咗30几年自由，你话自由啫嘛，其实唔系真系自由得晒嘅。譬如嗰阵时嘅国防部长郑委员有讲话。即係以後你嘅行動自由啦，咁但係我睇佢個契仔，即係孫立人嘅契仔係揭軍講嘅，後面仲有一句嘅，不過唔該你外出通知我哋一聲先。 係咪即係唔自由？ 咁即係完全自由咯，即係你外出要通知我哋一聲先，點解要通知你？ 我有我解法嘅、因為你嗱，因為咧孫立人軟禁咗33年，所謂軟禁嘅意思咧就並唔係話，哎呀你軟禁唔係你係咪坐監？你就唔係好似坐監咁樣，你自己佢住喺台中啊，台中縣咁啊，有冇去過？佢好似叫係向上路啊， 18號啊，1段18號。 啊，你去過啊？佢又揾喺嗰度。 博物館嚟，而家變咗博物館嘅，而家係。 而家變咗博物館，但係佢揾喺嗰度咧，所謂縣禁嘅意思咧，就話咧，就話係唔俾人去探你，唔俾你同任何人講嘢，有特務監視住，你根本就唔可以同啲人傾偈。嗱，劉天賜，如果變做你啊，你會點處理咧？ 我 咁样监视住，唔俾讲嘢， 咁咪之后唔讲嘢咯。 咁咪点啊？ 条命，条命紧要啊！过 日子啊？ 吓？ 你点过日子？ 睇书咯。 所以佢依三十几年咧，我就觉得点解佢放咗出嚟，佢唔讲蒋介石嘅坏话咧？因为依33年咧，据讲啊，佢系专系喺度睇佛经。 系啊，睇书咯， 睇佛经。如果你真系读个，因为佢受睇佛经，我相信系受佢老婆影响嘅。张晶英系咪张晶英？系啊， 张晶英好信佛 嘅，佢信佛噶嘛，受佢老婆影响。所以你问题，如果睇佛经睇得日得能够消化到咧，你一定系既往不咎。 系 算啦， 系 吓 哦。 除非你唔系啊，如果你除非你唔系睇佛经，唔系冇 睇乜嘢佛经啫。 我唔知佢睇咩佛经。 系咪睇大藏经？大藏经好多。 仲有一样嘢，有样去做。就话佢就喺佢嗰个花园仔啊，尊重玫瑰。 系 咁啊，个老婆就将嗰啲玫瑰拎上市场卖，呢啲叫将军嘅玫瑰。 嗰、那个第三任老婆啦，嗰、那个人即系嗰个系张梅英啊。 张美英 張就去咗台北嗰度食斋念佛长住。张 美 张晶英就 嗱，呢个张晶英同埋张美英嗱，呢两个老婆都值得讲噶。 系， 因为张晶英咧应该系佢第二个老婆。 冇 错，因为佢有原配佢系唔中意嘅。 宫崎骏第一个系。 咁但系咧，张晶英咧就笃信佛，又梦到观音。但另一次咧，佢就同阿孙立人算命，就算到，因为佢同阿孙立人结咗婚2届，仲系张中意嘅，但系冇得生，不孕啊。咁但系咧，佢同孙立人算命，就算到孙立人咧系有4个仔女。死啦！喂， 喺边度嚟啊？ 我问题我冇得生，佢点解条命有4个仔女咧？肯定要同佢帮佢手揾个妾侍。所以那个张美英咧就 系 佢个私家护士嚟嘅。由佢个张晶英咧 嘅第二個老婆同佢撮合 帶入嚟嘅。 啊，嗰所佢四個仔女啊，撮合人咧就係張美英生嘅。 哦， 啊， 點解準確喎、 啊？啊，準確啊， 準確、 啊，個個都成才啊。 盲嘅嗰個叫張核子咧，其實佢之前都曾經算到啊張作霖咧。如果出关的话会有意外身亡，但是张作霖不听他说所以死了、 哦、 所以这个算命佬挺灵的、 哦、 是 所以就是所以问题就是这些其实这些故事都值得说的、嗯、 是 一个成功男人背后的女人 是、啊、还有一点呢就是那个关要的点怎样样呢使到、孙立人成为了一个罪犯呢即是所谓罪犯呢不是真的罪犯。 啊即是。要要阿天乐讲啊就是那个郭廷亮的匪谍案啊。 那个是啦那个案件 是 怎样 匪谍案又是一个冤案来的其实就是经过这个特务人员经过十日十夜严刑敲打呢是坐老虎凳。 是啊。 老虎凳应该大家看得电视剧多就知道是 什么 的。是啊一大石咁呢就戰住隻腳咁样拉。 一路拉上去。 隨時會變廢嘅隻腳係。咁佢都唔肯認嘅。咁佢唔肯認呢於是就要話無人奉無剔員呢呢、這個特務頭子親自去呢兩個去審判佢啦。即係話其實呢你係一個忠貞嘅黨員嚟嘅。我哋咁樣打你你都唔肯認證明你係真係篤信三民主義嘅，但係你知唔知一個好嘅黨員要站喺黨國嘅利益高度考慮問題？黨叫你扮演乜嘢角色，其實你應該要扮演咩角色嘅？咁而家咧，如果你唔認你係匪諜嘅話咧，咁我哋就好難向美國交代嘅。咁而且你認真係匪諜就唔會牽連到阿孫將軍啊嘛。咁而且咧，你係我哋會同領袖講清楚，你唔係匪諜嘅，你認住先。我哋辦翻個內部手續。遲啲風聲過咗就會有份好工俾你做嘅，喺咁嘅威逼利誘嘅情況下咧，其實郭廷亮先至承認自己係匪諜嘅，其實呢個係老屈嘅，其實 係咁啊陰公喎，一認咗之後咧就變咗啊孫立人咧就罪名成立噶 啦 喎， 係啦，咁你嘅部下都肯認啦嘛，咁咪變咗有一派狗皮膏藥，變成黐咗喺個背脊度搣唔甩咯，其實 搣唔甩㗎啦，咁啊變咗咧以後咧喺國民黨史裏邊咧就有一個拉嚟㗎啦。 冇错， 系咪啊？咁所以咧，蒋介石唔杀佢咧，就我哋只能够话佢大量嘅啫，系嘛？ 佢就系叫做即系不审、不判、不问、不查、 不查落去、 不杀、 不杀， 即系所谓七不政策。咁但系其实呢啲就系即系冇法治嘅国家就会做啲咁嘅嘢咯。即系 一言堂啊，佢话晒事啊，系啊。咁喺嗰阵时咧，亦大家明白。佢兩父子惡勢嘅，亦唔到啲人咪有反對嘅，係嘛？ 逼佢自己辭職咯，因為真係冇證據佢係匪諜啊嘛。咁結果佢咪話顧念你抗戰有功，久歷榮幸，無用令行已處，交國防部隨時察考，以官候效。即係張學良嗰陣時都係咁嘅，叫交軍事委員會嚴加管束啊嘛。呢啲其實都唔係法律嚟嘅， 唔係法律嚟嘅，係 呢啲係手令嚟 嘅 啫。 個人嘅喜愛啫嚇。 係啊， 好啊。 咁孫立人被逼認咧，佢唔認就話要殺曬佢啲三百幾個部下啊嘛。咁所以用咁嘅性命嚟要挟佢咪認咯。 係咁啊，認咗之後咧，佢點樣過活咧？喺陣下個break咧，我哋再講咯，係嘛？好啊，咁啊，聽只歌先。呢、这个志气青年从军歌，咁啊听完之后咧，就系、是新闻报道啦。 君不见，汉中军，落花西路青长平，黄河国威若雷乱。正是无上品，弃我心是彼，捉我战士尽，弃我心是彼，捉我战士尽。一壶同志一十万，刀枪战歌新从军，新从军。七从军，七口臣，是造我如神。人心尽乱，思家人，抗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行政会议通过法律框架，可以向有重大感染风险的处所发出宣告，要求处所内的人士要接受强制检测，在未有结果之前必须留在原有处所。若果封锁时间超过12小时，社署会提供食物等基本物资。当局会容许有特殊需要的人士，包括紧急医疗需要，可以申请离开，但要遵守相关防疫规定。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表示，有需要时不排除启动相关法律而封锁葵盛西村。不过他说，如果有市民在卫生署作出评估之前已经离开，都没办法。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下午出席记者会期间，被问到是否将口罩前后反转了时，他以手触摸口罩，并没有作出回应。直到记者会结束，有传媒再问他为什么戴错口罩都不回应，以及会否担心有播毒风险，陈肇始没有回应就离开。食卫局晚上回应表示，局长在记者会将近完结时知悉口罩内外反转了，基于卫生考虑，包括要妥善处理用过的口罩，加上记者会快将完结，因此没有即时更换口罩。局长离开记者会会场之后已经尽快妥善处理。科大学生周子乐的死因言讯第16日，死因裁判官早前将消防处列作有利害关系人士。消防处代表说，需要更多时间安排法律代表，死因言讯押后至下星期一继续。死因裁判官透露，将会再传召两名已作供的救护员上庭，又说原定今日会播放30多个广明苑外围的闭路电视片段，和尚德停车场4个固定闭路电视镜头，即是拍摄地下和2楼后楼梯门口的影像。在押后言讯之后，肯定不可能在下星期完成所有证供，会再考虑是否需要将整个言讯押后一段时间。新型肺炎疫情持续，英国开始为高危人士接种由辉瑞和德国伙伴研发的疫苗。一名90岁女子成为当地首位接种这款疫苗的人士。疫苗在当地星期二陆续分发到英国50间医院为民众接种，令英国成为首个为普遍民众接种有关疫苗的西方国家。首名获接种疫苗的女子早上在英格兰中部一间医院完成有关流程。她表示好荣幸能够成为首位接种疫苗的人，是她下星期91岁生日的最佳礼物，让她得以期待在新一年恢复与家人和朋友一起生活。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0053点，跌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685点，跌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4.18，瑞士法郎0.89，加元1.281，人民币6.536，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211。澳元兑美元0.741，新西兰元兑美元0.70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9.42美元，卖出1870.4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18至22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多云，同有几阵雨。下周初气温显著下降，早上气温在15度以下。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点 一滴小烛光。 我是精拎一点的林永文，今年我去了学车、环保袋、化妆袋，我就将我的作品去送给朋友，朋友的家人见到以为是在外面买，还很喜欢添。其实真的很有满足感的，估不到自己的作品有人欣赏，希望大家都可以带着这份的欢乐面对一切，走过2020年。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过。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佢系晴晴 ，CIBS。 佢系晴晴嘅妈咪 ，CIBS 人人广播。 佢哋嘅团队一年前申请 CIBS， 最终通过评审喺大气电波讲出智障人士嘅故事同梦想。 我哋可以，你都得噶， 你都可以成为广播人。 需要协助，打嚟2331-2334， 发声就是发光，开麦讲你想讲。 一分钟阅读，主持李仪，制作张远军。 李晨之喺1954年到1957年期间咧，曾经担任周恩来嘅外交秘书，多次陪同周恩来出国。1957年因为提出让人民群众能够更多参政议政的大民主，李晨之被毛泽东钦点为极右派，一夜之间被打入地狱，开除党籍，送去劳动教养。 1979年，李晨之随邓小平访问美国，开始了中美关系的新时代。翌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美国研究所，李晨之被任命为所长。1985年任社科院副院长兼美国所所长。1989年天安门事件是一个转捩点，他不赞成戒严，更加反对武力镇压，但是没有上街喊口号。他对街头政治有自己的看法。六四之后，他在社科院领导层之中为重点批判对象，那阵时委婉这样称为反思。李晨之请辞。1999年，他在网上发表了一篇视野开阔的长文，风雨苍黄50年，国庆夜读语，风里海内外，致力于自由主义研究，被誉为中国世纪之交思想领域的领军人物，著有21世纪的忧思，被革命吞吃掉的儿子，李晨之的检讨书等著作。2003年春天病逝于北京。 李晨之一生最重要亦都是最得意的工作，就是开办美国所，担任所长那10年。今年11月出版的《李晨之与美国所》这本书，就是由原来在美国所的同事合作撰写的《李晨之纪念文集》。作者包括有美国所第二任所长、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资中云、中国经济学家、1984年调入美国所的茅于轼等人。中国从封闭的文革状态走出来，李晨之成为中国美国学的开创者。他不拘一格地招揽人才，众多当年的学者和年轻人受过他的教诲和精神感召，在这本书里面从不同的侧面回忆这位老所长和那个时代创办的美国所的精神。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李晨之与美国所》，作者李晨之、资中云、茅于轼等，由一家出版社出版。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啦，咁啊星期二，咁啊岑日飞咧主持，咁啊嘉宾咧系冯天乐，咁啊题目咧系常胜将军孙立人，咁啊刚才咧讲咗佢孙立人嗰两次最重要一生人咧最重要嘅两场大战啊，两场同埋咧对抗蒋介石嘅两父子啊嘅情况。咁之后呢佢就被软禁喇喎。咁日兵喺呢个软禁个过程里面呢立人孙立人将军做啲咩呢 嗱佢我剛才讲个睇睇佛经啊。不过需要讲下即係点解会出现呢个软禁呢件事件。 係。 个渊源呢就话而家就话通过个叫做匪谍案。 係。 嚟指控佢喂你啲部下系匪谍。咁你係咪包庇啲部下咩乜乜乜？咁但係我哋有一个成语叫咩咧？叫做空穴 来风。 来风并非无因。 嗯， 人哋话你系匪谍啊，虽然系冤案，而家我哋话冤案啊，但你一定有啲把柄俾人揸住手。 系，冇错。 人哋有啲把柄先可咧。哦，你系共产党嘅匪谍、嗯，共产党嘅奸细。 嗯， 个把柄喺边度咧？就话呢班友咧，全部系孙立人嘅嫡系。 系， 即系以前啊。 是 是在宋子文那个 系统里面。 系统出来的嘛。咁、 嗯、 问题呢就话佢哋当年国共内战嘅时候呢喺吉林长春啊系对住林彪嗰啲部队放器械投降啊。 哦曾经。 曾经啊。咁、 嗯、 投降冇问题喎、啊、投降咗共产党放你喎、啊 嗯。 可能是共产党啲你嚟都唔知啊呢啲。好难讲点解放共产党唔斋拉咗佢哋坐监咩因为佢哋都系国民党。 是的 士兵 嚟噶嘛？兵嚟嘅系， 放佢。原来孙立人咧就叫班部下，你哋系台湾，我系将军， 嗯， 我保证你冇事。 哦，担保， 担保。喂，我咁高级嚟、嗯、到台湾就做到呢、這个吓、啊， 嗯， 有晒势力，有美国佬后面有支撑，系嘛？咁佢问题就话嗰班友去咗之后咧，就然后咧就所以有呢个把柄。话、 嗯、 你根本系共产党嘅奸细，就逼嗰班友咧就承认孙立人都系， 系啊，咁咪。 但系佢啲部下都肯，初初全部唔肯噶，冇个肯怼啊！依个孙立人噶，佢、 嗯、 啲部下都好咩噶， 好 似好 忠贞嘅， 所以系或者阿天乐，你补充下啦，可以。 咁啊，补充下啦，头先阿陈公讲到嗰位啊，即系镇守长春，咁啊，然后俾共产党俘虏咗嗰个咧，就 系 李鸿嚟嘅。系。咁啊，李鸿咧，其实都系打仗，黄飞鸿嗰个鸿嚟嘅。咁啊，佢打仗都好叻嘅，本身其实喺缅甸一样有攞过外国元首颁个勋章俾佢嘅。咁而且一开始嘅时候咧，但系李鸿呢个匪谍案亦都系屈嘅。咁咧，佢点解俾人屈咧？就系、是、同一个记者有关嘅，有一个新闻天地嘅记者喺长春被围嗰阵时咧就。問李鴻攞路費，即係俾啲錢我走佬。咁、李鴻就唔睬佢嘅，即係話我都俾人圍，俾錢你走佬。咁呢個記者就懷恨在心咧，咁就寫咗篇報道登喺新聞天地嗰度，咁就話李鴻咧其實佢老婆係共產黨嘅間諜，阿馬新一。馬新一是滿洲人嚟嘅，咁咧佢話呢個係共產黨嘅美人計嚟嘅，咁咧就敲話李鴻軍長唔注意嘅時候，就打啲破傷風針落去佢嗰度，咁啊等到佢發高燒病，然後就鎮守唔到長春。咁所以咧呢、這個謠言因為登咗出嚟啦嘛，咁然後李鴻咧就落到嚟香港咧就見到衛立煌。咁啊，卫立煌又同佢讲：，喂，你应该知道校长嘅脾气嘅喎，即系如果你翻到台湾，你就会系啦，你就会系张学良第二嚟嘅。咁、李鸿太忠心啦，太忠于孙立人，而孙立人亦都有写个信俾李鸿，即系话我已经系经总统嘅训示，话欢迎你嚟嘅。咁然後蔣介石見到李鴻一開頭都好客氣嘅，即係過去嘅已經過去啦，我哋應該要向前望。咁咧有兩個選擇俾你，一係咧你係做成功軍軍長，一係咧你就做陸軍大學嘅校長。咁然後佢就話：咁、我都係做成功軍軍長啦。咁點知過咗一個禮拜之後咧，就已經逮捕咗佢。咁然後當然又係老虎凳啦，仲打得勁啲添，或者除咗老虎凳之外，仲有灌辣椒水，同埋咧仲有用竹籤去刉佢個指甲，攞嚟逼佢認。同埋仲捉埋佢老婆喎，佢老婆咧就冇用酷刑打嘅，但系就冚佢嘅，即一巴巴冚落去佢老婆度嘅，就話即係知唔知點解我哋捉你啊？我唔知、啊， 为什么我们不捉其他匪谍太太只捉你呢？他说因为你是文化程度最高的，所以就要捉你去。 嗯、 因为他是一个钢琴老师来的、 嗯、 他都混了七年的、 哦、 所以他长春被围的时候生的大女呢就叫做哈生、 嗯、 因为在哈尔滨那里出世。到他的仔在监狱里面出世所以叫玉生、 嗯 啊、监狱里面出世。现在就改了个名字叫李定安的。 嗯、 叫李定安就大啲嘅时候改嘅，因为佢系定能平安出狱、 嗯， 所以改翻个名叫李定安。咁、 嗯、 你估系咁样嘅，其实就系、 是。哦， 系啊。 咁 诶，几惨噶， 系 都系屈噶，就算放下都系。 哦，都系屈嘅， 都系屈嘅。 咁诶，但系始终咧，就系、是、害到阿孙立人咧，都系长年被软禁啊。系咪 啊？系啊，咁佢软禁嘅时候好穷嘅孙立人其实，咁因为佢软禁咗之后咧，佢有超过一年时间系唔出薪水俾佢嘅。 系啊， 即系话你已经系冇做嘢啦嘛。咁、嗯、但系又唔准佢出去卖嘢、啊，所以点解头先阿岑公有讲话将军玫瑰嗰啲玫瑰花，其实都系要靠个老婆 阴干啊，阴干啊， 甚至乎鸡蛋又要靠老婆出去卖，即系自己学养鸡啊。学养鸟啊，养嗰啲金丝雀啊，但系因为你睇唔到个行情，譬如嗰啲饲料嘅升涨啊，嗰啲物价会变咧，变咗佢做亲呢啲生意，多数都系蚀居多嘅。 系 咁啊，佢啲又买咗个农场嘅，咁、啊，本来叫东山农场嘅喺大坑嘅，咁咧就，但系咧，佢个侄啊孙克光啊提醒佢，喂，唔好叫。东山农场嘅人就会觉得你想东山再起嘅咁，所以农场呢个叫大坑农场。咁、 嗯、 然后咧，本来佢自由啲嘅，佢又放佢出去睇下电影嘅，本来又，但系咧嗰啲观众认得佢，就唔舍得走，就要留得最后先走，咁于是就唔俾佢睇电影啦。咁啊，曾经都俾佢出去打下棒球嘅，东海大学，点知又系因为有人认得，又唔好打棒球。咁啊，然后咧有一次佢买皮鞋，即系鞋烂咗， 又让咗佢 收佢钱嘅。咁、嗯、佢就话因为我系你嘅小兵。咁、 嗯、 结果咧，呢间咁嘅卖皮鞋铺就日日有警察嚟查牌，就逼到佢执笠嘅。 又系执，又系咁搞死。 系啦，今日个养鸟场又系教佢点样养金丝雀，一个人都见到佢个车行过行军礼，咁结果又系俾警察搞到佢呢间嘢要执笠嘅，即系唔，即系总之凡系对你好嘅人表示同情或者认得你嘅人咧，都会有麻烦上身嘅、嗯，用咁嘅方法嚟孤立佢。所以点解阿岑公讲话佢即系好多嘢唔可以同人讲，其实就系咁样造成。 系啊，佢都唔出唔到声， 好惨啊呢样嘢。所以到到佢个。大女畢業又唔俾佢去學校行畢業禮俾佢睇啦，佢、 嗯、 大佬死咗又唔俾佢拜祭啦，到到佢其他仔女畢業，佢終於忍唔住啦，再申請，即係我一定要去清華大學，即係台灣嘅清華大學啦、 嗯， 就去睇官禮。咁到到八十年代嘅政治氣氛比較鬆啦嘛，咁所以佢話你可以去睇，不過要約法三章就係、是、你唔准上台講嘢，唔准佩戴任何嘅飾物，即係唔可以戴花，咁樣咧你先至可以出席。 嗯 咁所以結果佢喺佢個筆記簿寫住就有冤無處申，有理無處講，就寫咗喺個筆記本度、 嗯。 即使你準去畢業禮，但你唔準講任何嘢。 喺香港嗰、那個報道嗰方面點咧？ 報道嗰方面，即係話點解後來可以俾翻佢去自由咧？就是、因為佢個契仔就叫揭君，揭開個揭。 嗯 这个姓都比较特别少少。咁、这个仔咧，这个契仔嚟嘅，就系、是、因为以前系一个士兵仔嚟嘅，孤儿，即系佢打散咗，佢家散人亡，冇乜人照顾，佢就照顾佢，就供佢读书咁样嘅。咁后来呢个揭君就做咗教授嘅，喺加拿大嘅滑铁卢大学嗰度做化学教授嘅。咁就1988年就飞翻嚟台湾咧，就上书就呢、是、个这个行政院长。同埋國防部長就喂，應該要恢復佢嘅自由，咁先逼到呢個國防部長鄭偉元就嚟，即係話啊，五日後就帶埋啲生果上門，就話孫將軍你而家係自由㗎啦。咁啊，然後呢個揭君就即刻就將呢件事通報俾新聞記者聽，喂，快啲登出嚟。咁但係其實揭君係聽唔到嘅，後面有一句就係講話，即係不過唔該外出時通知我。咁但係已經登我出嚟啦，翻唔到轉頭啦。然後呢個揭君就乾脆就爛到底，就逼呢個鄭偉元喂。你话自由冇用㗎喎，嗰啲士兵听唔听话先，你要当住看守孙将军嗰啲卫兵嘅面讲佢係自由嘅，咁结果焗佢上轿佢就係佢係自由嘅，咁先至真正恢复到佢嘅自由。但係郑委员就同佢握手嘅时候就睇细细声同佢讲一句，佢话以后我同你讲嘢你唔准泄漏俾任何人听，如果唔係我对你唔客气呀、即係咁样嚟威胁佢咁样嘅，即係 对 你唔系好熟，俾你摆上台就係、 同埋可以做一个志冠可以做一个宏观嘅历史分析、因为孙立人呢佢咁即系咁似啊，就似背后有美国佬撑腰， 系 即系佢系 未後誒依、個台灣未同美國簽署嗰種防聯防條約之前咧，台灣同美國嘅關係咧就靠輸納人做牽線嘅， 係係， 佢係兩個中間台灣美國之間一個牽線人。 嗯嗯， 咁如果你喐輸納人咧，你又會釘得罪美國。嗱，依個就是蔣介石嘅難處。 嗯， 佢其實就係可能你孫立人功高震主，我又有親心有妒忌，唔抵得或者咩之類 whatever。但係問題就話你喐孫立人咧，你都要睇美國佬嘅眉頭眼額， 係 會唔會得罪？ 係 咁，但係點解會無端端諗嗰條匪諜案依個咁嘅罪名嚟屈阿孫立人咧？ 嗯， 原因喺邊度啊？因為佢屈孫立人嗰時1955年。軟禁嗰陣啊，33年啊，五年33年啊，1988咯，1988放出啊嘛。你屈孫立人嘅隱瞞問題就係點解會唔怕得罪美國咧？ 嗯， 因為嗰個50年代美國就有一個叫做麥卡錫事件。 係啦， 就係啊，嗱，你國美國喺度搞緊麥卡錫啊嘛，麥卡錫事件啊嘛， 捉緊共諜， 係揾共諜啊嘛，有少少風風，即係捉你，哦，你係共諜。咁佢話我台灣未照版主管咯， 係 配合你美國咯， 係 啊，所以個問題就係呢啲嘢配合天時嘅，配合天時地利先做得出嘅。 六十年代咧喺台灣仲係好多跟蹤啊， 係啊， 好多物函啊、物件啊， 係啊， 即係對嗰一啲港澳同胞啊，或者係嗰啲留學生啊，都監視得好重要嘅。即係唔係話咧放鬆鬆懈嘅，咁好多香港去嘅學生咧，都係俾屈，如果用屈字嘅計，都係被屈為共諜嘅。係啊，有呢、這個係唔知孫立人一個案，咁你知道嗰陣時咧，蔣介石嘅派去台灣做先頭部隊嘅陳儀咧，都係咁樣打靶啦。系嘛？ 不过陈仪就唔系老屈噶喎，陈仪系真系 真 系投共嘅，因为呢个汤恩伯佢背脊噶嘛，汤恩伯就系佢收养嘅养仔嚟嘅，就系呢啲 就系告密告密嗰阵时 咧，呢啲真系忘恩负义啊！呢啲 系告密就系佢自己嘅养仔。咁呢个呢个咧喺 佢都可以咁样 喺共产党嘅文件里边咧呢样嘢大输特输噶啦，好多人都讲噶，系啊，咁孫立人咧喺而家嚟讲咧，台湾点样评价佢咧？ 即系基本上2014年咧，监察院就已经帮阿郭廷亮平反，就证明佢唔系匪谍，就用咁嘅方法间接嚟帮佢平反啦。咁啊，头先阿岑公讲嘅，譬如美国嘅态度转变，其实都系对孫立人案好有关系嘅。1954年咧就签订咗呢个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咁嗰阵时就唔系杜鲁门做总统啦，变翻做艾森豪威尔做。咁蒋介石就发觉，喂，其实我已经系安全嘅咯，即系美国人系已经承诺咗一定会保护我嘅。咁即使我牺牲孫立人啊，美国人嘅援助都唔会因为咁而减少。即使減少，因為嗰陣時台灣經濟已經係開始變好嘅，咁所以蔣介石我睇佢日記有好多記載嘅，譬如佢話咩，與其養翁而患，不如操刀一割，因為割咗佢個瘤佢，咁啊，然後佢鬧孫立人鬧得好犀利嘅，佢話佢協洋凌上。 是啊、 即系挟洋自重都有足劲嘅，但系挟外凌上仲劲，即系凌辱嗰个凌，或者你挟住外国人嚟恰我， 恰我啊！ 咁咧，佢甚至又话佢既无丈夫气，亦无军人气，即系话佢呢个人咧，张学良之不如咁啊！写佢，即系你够胆做唔够胆认，你其实你系想政变害我，你又唔认。 嗯、 即系佢一开始嘅时候，如果我睇佢日记咧，佢真心相信孙立人其实系想害佢嘅。不过我怀疑咧，到你后来咧就将错就错。因为到后来呢个已经有监察院呢，有譬如监察委员陶伯川啊、曹启文呢啲呢，其实係有调查话俾佢听，其实呢个係冤案嚟嘅。但係佢就将呢份监察院嘅报告就锁咗喺个保险箱度。咁当时呢监察委员呢个曹启文仲写咗蔓延书交俾佢，佢就将呢份蔓延书抌咗落地下，仲踩咗几脚添嘅。咁所以其實一開始咧，佢應該係真心相信，但係好快其實佢應該已經知道係冤枉嘅，但係佢都寧願將錯就錯。 咁啊，咁啊，喺今天嚟講，孫立人嘅名譽恢復翻未咧？ 其實都恢復咗嘅，因為大部分人都係讚佢嘅。如果我哋睇多啲書，譬如我介紹俾大家睇下《小兵之父》。 就是他的契仔是揭君寫呢，他的秘書沈克勤寫一本最出名的叫《孫立人傳》，有上下冊的，咁啊有大概1098頁到嘅，我記得係。咁呢套係最權威嘅《孫立人傳》咧，李敖嘅《孫案研究》啊，咁呢啲全部都係對佢持肯定態度嘅。咁我最後一句可以補充一下，就係阿陳公講話蔣介石係咪唔抵得孫立人啊？係嘅，其實1945年就已經唔抵得嘅。因为嗰阵时艾森豪威尔就 系 邀请孙立人去欧美考察， 但就冇邀请蒋公， 冇邀请蒋介石，所以孙立人一翻嚟咧，蒋介石就问佢边个俾你去噶？ 系啊， 咁佢话然后其实阿孙立人话唔系，我问过你噶，其实嗰阵时蒋介石系曾经话同意嘅，但系呢个因为系有美国人在场，有个中将系美国中将喺度，咁佢就唔好意思话唔俾，咁但系佢嘅内心系唔中意嘅，咁所以佢就问佢一句。点解美国人邀请你唔邀请我？ 我咧系啦， 或者唔邀请其他将领嘅，后面都加咗句，点解邀请你唔邀请我，或者其他将领？咁点答啫？我系孙立人，我都唔识答啦。如果咁样问我，咁佢孙立人只能够话唔系嘅。其实咧，我哋好难得嘅机会可以学到人哋嘅先进军事经验嘅，因为呢啲嘢平时嗰啲武官、驻外武官都学唔到嘅。咁蒋介石先至唔出声咯。咁但系呢件事你就可以睇到佢有几猜忌嘅，即系点解邀请你唔邀请我？ 好啊，咁啊，星期三咧。即係明天咧，就阿林佩你主持啊，咁啊請個嘉賓咧，周月玲講嘅題目咧就我好想去旅行啊，咁啊呢個咧係香港人好多心聲嚟嘅，咁啊跟住呢只歌咧就係《長城謠》，就羅文唱嘅喎，咁啊之後咧就係新聞報導，跟住咧基哥啊那些年啊。張立基咧聽埋就有聲，咁啊聽大家聽嘅歌《長城謠》先，咁啊拜拜，多謝曬啊天樂啊！ 千塊千塊幻石碟，借紙保我偏疆情。兵马呼叫城内外，但到今日多孤清。千秋功过谁论定，万疆之内哭苦鸣。忧愤早已随日月，巨地依旧抱白领。历史要他亲身保证，中国万世必须兴盛。我与强敌每战必胜，长城长城一个坚定。城上换上千载火拼，中国历变少享安定。旧日城上个个好汉，当中几多我胜。千秋功过谁论定，万疆之内哭苦鸣。忧愤早已随日月，巨地依旧抱白领。历史要他亲身保证，中国万世必须兴盛。我与每战必胜，长城长城一个坚定。城上换上千载火拼，中国历变笑响安宁。旧日城上